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当前咧，美中关系咧进入一个关键嘅对立阶段。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佢已经咧开始系全面系对中国咧系展开军事嘅围堵。特别系咧最近公然咧质问日本同埋澳洲，一旦台湾遭到中国嘅武力攻击，呢两个国家咧系采取啲乜嘢态度？嗱，呢啲咧就以前咧系未曾提出过嘅，而家系公开讲，其实唔需要公开嘅。好多嘢咧就喺幕后咧，譬如话美国国防部长同日本嘅防卫相，同埋澳洲啊嘅国防部长吓，呢啲咧只要由喺个秘密渠道嗰度沟通下就得啦。嗱，有好多嘢点解有啲要摆上台面嗰度讲咧？系有啲就唔讲咧吓。咁啊，结果澳洲政府澳洲政府咧就唔会咧系喺任何嘅呢个南太平洋啊或者亚太地区有个军事冲突里面咧去保证啊系会军事介入。嗱，呢个答案咧，相信无法令到美国国防部啊系满意嘅只但系咧嗱，呢啲咁嘅新闻爆出嚟咧，我觉得实质嘅意义系不大，只不过系话俾中国听对于台湾嗰个安全，美国极之重视。唔好咧，轻举妄动。喺咁嘅关键时刻嘅时候，中国咧对于美国咧系有两条杠杆咧，系可以咧保住自己嘅防卫安全，同埋咧呢个系美国啊嗰个盲点。嗱，两个杠杆系咩咧？第一，你搞掂两个人就得啦，就系呢个高科技嘅神童叫 Elon Musk 马斯克。因为马斯克而家同 Donald Trump 咧系反台。聲言咧要成立美國第三大黨，叫美國黨。姑勿論佢成功與否，但馬斯克咧已經可以證實係一個高科技人工智能嘅天才。只係喺政治方面咧，佢係一個庸才。中國係最歡迎呢啲人嘅。阿馬斯你係攞呢個物理學諾貝爾獎啊，定係太空技術專家呢啲咧？只要咧揾到呢啲人那个心理上面的那个弱点，譬如说一个字叫 ego， 你的 ego 很大，你又很自我膨胀但同时你又受到明珠暗投，你又受到 Donald Trump 政府不是很欣赏，不但不欣赏，而且要你背黑锅。在这个时候只要向马斯克招一招手，他过一过来我相信不需要由中国呢啲任何政治局常委就算由你鲍伟聪去做一个说客以你对于中国历史嗰个常识同埋对于编剧嗰个知识一定可以将马斯克手到擒来。加埋佢阿妈已经咧系公然咧系好似喺中国定居好喜欢喺上海住又话中意睇黄浦江嘅夜景等等。好啦。另一个一定要搞掂的人咧，亦都不难搞掂嘅，当然就系出生自台南啊，而家嘅美国半导体晶片巨子黄仁勋。嗱，黄仁勋咧就最近又有活动啦，就系咧走咗去这个白宫咧，系见完 Donald Trump 之后，跟住咧即将系访问中国。见 Donald Trump 嘅时候咧 ，Donald Trump 咧就对黄仁勋闩埋道门，讲咗乜咧就冇人知道。Donald Trump 对于半导体同埋人工智能同埋下一代嘅机械人嗰、那个军事敏感度系几多，亦都冇人知道。见黄仁勋啊嘅时候，有冇啊侧边系一个主管国家情报同埋同时亦都系 AI 晶片专家嘅人喺度同下黄仁勋照肺兼对数咧，亦冇人知道。但系咧。放出嚟嘅消息咧，就系 Donald Trump 对黄仁勋非常之欣赏，大赞佢最近哇喺呢间公司系又赚咗钱喎吓。佢话乃见及此咧，就黄仁勋就跟住咧就好开心咁，我哋睇到咧就去访问中国啦。嗱，黄仁勋访问中国咧，亦都系攞正一个牌，攞个咩牌咧？ 就系、是、啊，佢咧虽然系台湾嗰度出世，系嘛，咁咧佢亦都公开讲过咧，台湾系一个国家，系嘛，嗱，当时咧系令到中国大陆啊个网络都相当之轰动，但系咧，中国对此咧系只字不提，只不过3日之前，以色列国会咧一个议员访问团咧系访问台湾，会见啊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啊，咁另外一个啊，其中以色列一个叫未来党嘅议员杜伯斯基啊，去完台湾之后咧，相当之 happy 啊，翻去咧就声称佢话咧，台湾咧系一个最支持以色列嘅一个国家。咁啊，以色列议员咧话台湾做国家咧，就中国即时扎条，系嘛？中国驻以色列嘅大使馆微信公众号咧，就点名呢个议员杜伯斯基，话佢啊系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破坏中国同以色列之间嘅关系，系嘛？声称咧要咧佢翻去了解下中国5000年嘅历史。嗱，王仁芬咧一样公开讲过台湾系国家，就冇咁嘅待遇。嗱，呢个就系政治嘅现实。政治冇话啱定错嘅，系嘛？政治系往往嘅对错同是非，系拥有权力嗰个人咧系决定。佢话你系黑嘅时候，你系黑；佢话你系白嘅时候，你系白。佢乜嘢时候唔敢话你黑咧？就系、是、你嘅权力大过佢嘅时候咧，吓，即系大家对 pair 牌。你嗰张黑涂烟，佢嗰只只不过系 king 吓，咁佢咪冚牌咯。王仁芬而家咧就系、是、处一个咁样样嘅处境，系嘛？之但系咁咧，亦都咧系令到咧，王仁芬呢个人咧，相信喺深层次里边系美国有关部门系严格系睇住，因为咧已经警告啊，佢唔可以将最先进嘅晶片咧系卖俾呢个中国。咁王仁芬今次咧就驳嘴，佢话咧。冇可能啊！中国嘅军事设施咧系会使用到呢个辉达嘅晶片嘅，系嘛？因为唔敢，佢哋唔敢，点解唔敢啊？嗱，佢又冇讲到细节喎。佢话佢个意思即系话咧，我辉达嘅晶片咧系最靓嘅、最精密嘅吓。佢如果买咗之后咧，系要更新嘅时候咧，佢又更新唔到。嗱，你唔系读电子工业咧，或者电子呢个工程咧，你唔知佢讲得啱定错。呢啲咧就系香港嘅传媒啊，系如果佢哋香港有呢个新闻自由咧，应该访问大埔科学院一个咧，或者科技大学教电子工程嘅教授嚟到针对王仁芬呢个说话系去深入解读，但系咧嗱咁样先可以增进大众知识啊嘛，系嘛？但系就唔会咯，点解唔会啊？你自己心里边明白咯。好啦，王仁芬到底养唔养得熟？我认为佢系养唔熟。因为佢虽然将嗰个辉达嘅总部就起咗喺台湾，之但系佢另外有个研发中心就起咗喺大陆啊，系咪北京嗰头佢叫中关村嗰度雇佣咗3000名啊工程师啊，里边咧系有大量嘅啊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嘅中国公民。你知喺得大陆嗰度开得一个厂或者一个单位，中国必定派一个党委书记啊。去嗰度參與管理，嗱咁王仁芬咧當然不敢拒絕，因為你拒絕你就唔好喺度開廠，你喺度開廠你一定要僱用中國啊嗰啲工程人員啊啲科技人員，因為咧亞洲人之中確實以中國嚟講咧，對於物理啊、數學啊呢方面啊嗰個觸覺係最高，嗱所以呢個係死裂嚟啊，任你王仁芬講乜咧啊，我哋身為外行啊，係咪 layman 咧？你就喺个国家安全个漏洞咧，我觉得呢个人系不可靠，系咪啊，鲍生？ 系王仁芬咧，好典型咧，希望咧游走喺中美之间咧，去揾到佢最大嘅利润。咁佢去中国之前就见咗 Donald Trump 啦 ，Donald Trump 亦都好识做，赞扬佢咧系第一间咧，嗰、那个集资达到4兆美元嘅美国公司，咁啊令到佢咧飘飘然啦。咁啊，當然喺此行咧，相信佢亦都係要攞到 Donald Trump 嘅一啲保證或者一啲承諾啊，或者係批准，佢先至可以咧去到中國嚟緊16號咧就舉行一啲發布會。嗱，據說咧就會發布咧新嘅一個種晶片，就係將會配合美國嘅限制，就將佢已有嘅呢啲 AI 人工晶片咧就降 grade 啊，即係令到佢咧更加符合個出口資格。咁希望咧可以 佔有更加大的中國市場。咁嗱，依點咧當然就係生意為上，因為佢始終咧冇放棄到中國嘅龐大嘅市場，而且佢講依番説話，即係話咧中國唔會使用輝達嘅高科技晶片咧去做武器，因為咧咁樣係太危險啦。如果一旦咧美國制裁咧，中國就玩完啦。咁呢個説法咧係可圈可點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另外一則新聞大家要可能會忽略就係。在彭博就分析報道，就中國計劃在新疆興建一個大型的數據中心，將會使用115,000回輝達的晶片，裏面的計算能力是等於乘100,000回左右的 H100 和 H200 的 GPU。 這個 H100 和 H200 就是美國禁運的，咁點解中國係可以有能力啊，去興建一個咁龐大嘅數據中心，而動用數以萬計或者十萬計嘅呢啲被禁運嘅晶片咧？咁當然大家知道就經過第三方或者之前未禁運之前大手買入嘅，咁樣去先至可以做到呢個數據中心啦。咁即係對於中國嚟講咧，其實佢唔會放棄使用輝達嘅晶片，因為輝達嘅晶片始終咧而家係首屈一指，同埋咧。那個運算的能力是超過他們自己國內研發的任何一塊晶片，如果不是他不用去輝達買啦。所以黃仁勳的說法呢是有些我覺得是很低階的，就是說呢他講到中國是不會用的，因為被禁運，如果 H100和H200 都是禁運的，中國現在都照用緊，中國自然有他的方法可以從第三方途徑走私又好，或者是轉運又好，可以獲得輝達的晶片。所以其實講到底這番說話，美國政府是不會收貨，也都不會覺得是可以解除的疑慮的。問題是現在就是黃仁勳的輝達，美國政府都要依靠他那個生產和他的晶片，所以現在他掌握的那個權力啊，是一个很微妙的平衡，他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好像踩一个我叫平衡板那样。那怎样既可以继续跟中国做生意，但是又不触及美国的底线呢？这一点呢就要看他怎样可以玩这种这的政治，同埋呢可不可以呢他一人之力呢去游走在中美之间的这种制约的角力里面。 你睇佢个样咧，系嘛？即系用一个面相学咧，吓你就知道呢条友咧唔可以信得过嘅。马斯克咧，各方面都仲还有少少呢个咧，我觉得系嘛？即系第一个系台湾人啦，系嘛？你知啊，嗰啲台商近30年喺大陆如果投资嘅话，深陷大陆嗰啲政治陷阱，跟住譬如话蔡旺旺好多嗰啲咁嘅。国民党的投资者怎样跟着会倒转枪头去对台湾，这些已经太多例子。第二就是你根本是没有办法去监控或者妨碍黄仁勋是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举个例，在7月11日，美国国会两个跨党派的参议员就写信给黄仁勋，告诫他你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不得会见涉嫌破坏美方晶片出口管制的企业，不能够呢是同中国军队同埋情报机构合作的企业呢代表去见面。第一，呢两个是参议员。参议员呢在美国呢是有人山人海，是吧，是政客。咁黄仁勋呢非常之了解美国的政治游戏。他对于参议员两个联名的封信，他虽然不止说嗤之以鼻，我想他相信呢是这些只不过是按程序办事。两个人在信里面说，我们担心你中国之行可能会赋予中国军方密切的合作的企业的正当性，或者涉及讨论美国出口管制中可利用的漏洞。根本这两个参议员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除非怎样呢？黄仁勋他两只脚一踏入中国，那天开始就由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那些科技的参赞，还有在五角大楼那里飞一至两个是跟中情局背景有关而且非常值得晶片的美国人 就咧磅到佢实，然后咧每分钟咧就系同佢咧喺中国咧食饭一齐食，同佢哋住边间酒店嗱呢啲冇讲啦，住边间酒店先啊？住美资嘅酒店咧，一定系中外合资嘅酒店啊！嗰间酒店系嘛？黄仁勋租间总统套房，呢、这个咧美方嘅大使馆嘅人员咧喺佢个总统套房嗰度咧霸翻一间房。是不是全天候監視，吃些什麼，見些什麼人，一定要陪同出席，除非要黃仁勳向他那個東道國，即是中國提出一個這樣的條件，他說我來美國中國訪問，美國呢是相關的人員專家一定要幫助我，如果不是我不來到，這個你看看中國答不答應給你來吧，是不是？你也知道在香港在2019年之前那些民主派人士声称长期跟中国的国安或者统战部的各级官员接触，他们都说每一次跟大陆的官员饮饮食食的时候，他们永远是有两个人的，不会有单独见。为什么两个人呢？除了一个资历较深的拖着一个资历较浅的，即是师傅带徒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第二个人是身为一个在场的第三者，是监视住第一个人那个呢统战部或者国安的人员同这个民主派那个人员呢的讲话，是监察住的。这些呢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其实只不过是常识。如果美国不做这些事，只是派黄仁勋这个马骝一条油去那树，哇！又打關鬥，又當抽籤，一陣又參觀黃山，一陣去完咧，又去呢個福建祭祖嘅時候啦。嗱，呢啲咧，這個我哋唔知啊，有冇呢個細節咧？嗱，所以咧，美國嗰啲新聞界咧，其實好水皮嘅，嗰啲咩 CNN 啊、紐約時報啊、駐大陸記者啊，佢哋咧唔得眉精眼奇，佢哋應該一旦見到呢個美國公民黃仁勳一到呢個北京咧，即刻在这个层面那里晃眼金睛是及时。同埋要留意黄仁勋讲嘢的时候东道国的中国的官员什么表情。同埋黄仁勋去北京人民大会堂见这个任何的高层例如中国总理李强的时候。我们看过以前有些相片在中间，那两边有没有美国的官员特工人员及时呢？这个不知道。如果是冇嘅话咧，咁啊美国呢个国家相当之义气咯，系咪？咁你唔好怪啊，中国咧系咁多年来嗰啲晶片同埋 AI 啊爬晒头啦，系嘛？你既然都知道 AI 嘅个出口啊，系一个非常之敏感嘅问题啊，咁可能咧黄仁勋去白宫见 Donald Trump 嘅时候咧，就顺便照埋肺嘅，嗱呢啲唔知道，所以咧我哋要睇而家观察世界上发生嘅事咧。我风云谷时时都强调，一定要留意细节、细节、细节，同埋去分析判断嘅时候咧，就要用逻辑，唔好咧系用情绪，系嘛？好啦，咁而家就因为咧，中国嗰个叫 Deep Seek 啊，喺边度嚟咧？系嘛？咁啊要问翻阿黄仁勋同埋马斯克两个咯，吓啊佢哋嘅 Deep Seek 点啊？所以而家 Deep Seek 啊，好奇怪喎。在全球的使用率就大幅度下降，是大陆当然就用返啦，是吧？所以一轮在吹捧之后呢，而家又冇乜声。 嗱，你记得啦，陶生几个月之前呢，啲人吹捧 DeepSeek 呢捧到上天啦，啲小粉红呢好兴奋喺度打飞机，就觉得呢已经超越咗美国嘅OpenAI 开拓嘅 ChatGPT。咁当时呢一时风头无两，咁嗰个开发啦，同埋嗰个技术啦，吹捧到咧个成本好低。但系几月过去咧，而家使用率咧已经跌到去得几个 percent 嘅啫，好似得3-4% 左右。咁而且咧已经变成咧，即系好多人嘅笑柄。因为当你问里边咧好多嘅问题嘅时候咧，唔系讲紧一啲习近平啊，或者系国安法 啊，六四啊， 唔系讲呢啲，就算系讲一啲咧。其实是比较中性的譬如说问下他 DeepSeek 究竟你们开发的历史是什么，即是问回他自己本身。他对方呢这个 DeepSeek 都会回避个问题，同埋不回答。 咁甚至咧，你問好多有關於歷史啊、文化嘅問題咧，咁佢都係咧會灑咗你嘅，或者叫你咧去問其他嘅問題等等。咁成個 DeepSeek 咧已經變成咧一個維穩機器，仲離譜過咧係我哋被屏蔽的 Google 一樣，因為起碼你被屏蔽我都問不到嘢啊，但係你又扮係一個人工智能，結果係乜嘢都做不到的時候咧，咁而家咧連中國大陸裏邊嘅使用者咧都摒棄咗佢，因為事實上太好笑啊！因為佢哋之前佢覺得 DeepSeek 咧係可以取代 ChatGPT 嘅情況下咧，而家只會淪為一個咧就我哋叫做宣傳機器。 唔係，你凡親聽到啲中國粉紅同埋一啲低端嘅人口咧。喺度一件新產品出嚟，突然間就民雞起舞，啲大媽咧喺度載歌載舞嘅時候，你就知道呢件嘢一定唔會長嘅，一定唔會長啊！呢個係20年來我啲經驗，係由中國最早2006年上下收購聯想電腦開始，跟住咧就話嗰只手提電腦係嘛，跟住收購呢、這個Volvo 汽車開始係嘛。每一样东西他收购之后呢，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自己玩死。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政治制度是决定了他 DeepSeek 又好，什么 Seek 都好，他一定要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服务，一定要成为他的工具。但是这个呢就跟 AI 晶片呢是无关，即不等于说中国没有这只 AI 晶片，他有晶片的同时他都会被佢个政治制度限制咗晶片咧，系对于知识嘅传播。嗱，呢个咧系一回事，但系唔等于话佢唔可以用个晶片闩埋道门啊，系使用咧系于呢个尖端嘅军事技术。咁啊，事实上半导体咧就系产生于冷战时期嘅美苏军备嘅竞赛啊，一定咧系人工智能咧系优先系用喺军事系统，呢个冇得倾嘅，系嘛？譬如话喺20世纪中期，第一批用于军事用途嘅电脑就系以破译德国密码嘅巨像电脑，嗰、那个电脑叫 Colossus， 或者用于印度弹道嘅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嗰只机器咧叫做 ENIAC。啊，冷战期间咧嘅飞弹军备啊个竞赛，就系咧促使到嗰个电脑嘅运算能力啊系最大嘅飞跃啊！半导体发明以来主要的任务就是用于导弹的计划，它的主要的主顾就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太空总署。晶片产业最早的企业就是德州仪器和快捷半导体，客户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的空军、海军、陆军这些国防单位，不断的专家同呢啲晶片嘅企业嘅高层开会，话喂呢只货我觉得呢度好，但系嗰度咧仲未够。咁大家自己人同声同气咧，五角大楼同埋呢啲企业之间系有一个顶层啊，嗰、那个顶层咧系非常之军事嘅保密性啊。咁但系黄仁勋呢个人咧鬼鬼祟祟咧啊，同埋即系唔系话得罪讲句啦，系嘛啊佢嗰、那个。讲嘢同埋行为啊，嗰种咁嘅圆滑啊，系咪会令到美国啊呢个啊军事啊情报嘅顶层觉得呢个人信得过咧？啊，咁呢个就另话啦，系咪？我觉得咧系个答案绝对唔系 yes 嘅，冇错。半导体喺某种程度上系无法复制，系嘛？因为咧就喺越战期间咧，就系美国抌咗第一个叫镭射导引嘅飞弹。就令到蘇聯咧大為吃驚，係嘛？前蘇聯咧始終冇辦法咧係跟到直谷創新嘅速度。啊，蘇聯啊喺未解體嘅時候，啊佢哋嘅座右銘就係複製，同而家中國一樣，複製美國、日本同埋歐洲嘅技術。嗱，但係而家唔需要複製啊嘛，係可以透過全球化嘅貿易啊，中國咧係可以，譬如喺中介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我哋前几个月都讲过啦，喺新山游佛啊，唔需要去马来西亚，就已经有一个 AI 呢啲贸易嘅中心，好多公司喺嗰处咧，嗰处营运，所以唔需要惊中国咧系要复制，中国无需要复制， 中国咧弯道超车，全世界咁大，只要跳几条线系买就得啦。吓咁，黄仁勋到时名正言顺，我冇卖过俾中国，我系卖咗俾新加坡，新加坡嗰度俾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就俾呢个咧呢个中国，或者我卖俾印度。喺印度嘅架构亦都好复杂，系咪？印度嗰度咧，可能咧系就卖俾呢个马来半岛吓，咁由嗰度转入喂。阿黄仁勋完全可以话自己冇责任，确实系喎，系咪啊？因为咧你而家一段风云谷啊，播咗出嚟，摆咗上 YouTube， 可以远远去到南美洲噶噃。我唔可以话我有个风云谷有一个市场营运经理走咗去南美洲啊，嗰、那个秘鲁嗰度啊，系推销向南美洲嗰度华人咧，系推销风云谷个冇噶喎。啊，一旦咧上咗网咧，去到几远咧？你又不能够控制，咁你又美国有几多对眼喺度及实呢，系嘛？咁所以咧就呢、這个黄仁勋今次又去啊，咁咧相信对于美国嚟讲唔系一件佢夜晚系容易瞓得着嘅事啊。 系冇错，咁啊，黄仁勋今次16号嘅喺中国嘅发布会咧，亦都系国际注目嘅，因为佢度身订造为中国咧降。加咗嘅新嘅晶片咧，咁就究竟系系咪另外一个迎合中国嘅行为咧？ 降低到点咧？系咪即系废嘅咧？ 系啦， 某种功能。 咁究竟佢嘅功能去到边 咧？利润，佢话自从呢个 Donald Trump 上台之后，佢唔见咗40亿美元。嗱，呢一个人咧，将自己嘅利润啊吓，最近因为做 Donald Trump 做总统之后，我唔见咗几多钱啊，系挂喺口头嘅人咧。喺呢个100%系唯利是图嘅商人嚟嘅，系咪？ 系咁，而且佢面对 AMD 咧，或者其他大厂咧嘅竞争咧，其实已经令到佢辉达嘅利润咧系大大降低咗。咁所以而家即系人嘅，你话可以贪婪啦，又可以话其实系咪上市公司一个我叫做原罪啦？就因为佢要获取股东最大嘅利益，而佢自己亦都系一个最大嘅股东。所以面对金钱之下咧，即系 never enough， 即系永远不够。所以而家佢咧，即使啊富可敌国啦，亦都可以一世使唔晒啦。咁但系咧，佢依然咧系要继续啊，为股民负责又好，为佢公司嘅员工负责又好咧，去继续要赚钱。咁呢一点咧，就虽然喺资本主义社会无可厚非啦，咁但系咧而家继续喺中美咁嘅战略角力之下咧，佢想中间游走，其实系一件好危险嘅事嘅，即系等于马斯克一样。而家咧，究竟佢可唔可以成立新嘅美国党啦？咁 Donald Trump 会唔会有留一手嘅手段对付佢咧？又或者其实佢最后能唔能够可以独善其身喺中国或者系？的电动车市场或者美国的高科技太空市场里面共同时间并存呢？而甚至我们推演一个可能的情况，真的中美发生冲突去到战争的情况之下，马斯克和黄仁勋这类的企业家那又去如何自处呢？到时他是不是可以一样是可以抽身呢？这些呢其实不要觉得是天方夜谭，因为呢到时真的会发生的时候呢，这些公司的企业呢就要选择的了，就要面对那个国家安全的考虑。因为不是说你可以两边去拿着数。 马斯克的 Tesla 在上海设厂就大大提早了中国研发自己的电动车的那个时间表。现在你看看中国那些比亚迪维修几十只牌子。那个价钱便宜过你 Tesla 啦，所以我话呢个马斯克唔系一个咧系精嘅人啦，系嘛？嗱，我举个例啦，2020年啊，台湾有一间咧 iPhone 嘅代工厂啊，就叫做伟创，伟咧系经纬嘅伟，创咧就系创造嘅创，佢伟创咧就出售咗俾喺上海昆山 iPhone 嘅两个代工厂，就俾咗一间中国嘅企业叫立讯。在2020年，立讯就成为第一个代工 iPhone 的中国企业啦。2023年咧，中国呢间立讯已经打破富士康独家供应高端 iPhone 的地位。而立讯的创办人就叫王来春，他是一个咩人呢？原来就是富士康生产流水线里面一个女工， 嗱係一個咧所謂嘅你哋個個睇唔起嘅廉價勞工嚟。咁當時偉創啊，係點解要幫中國做到一個 iPhone 嘅代工？你咪又貪錢，因為咧佢喺對昆山就賣出兩間廠，個資金咧收穫咧係30亿人民幣。立信咧由偉創嗰度買到之後，即係以股票啊係嚟到換偉創嘅廠房，係咪？用佢，因為佢當時冇咁多現金。咁點解偉創會同時揸嗰啲股票呢？好簡單，因為立信話俾佢聽，我擁有成個大陸13亿市場喎。我係中國嘅企業喎，我唔係你哋外商喎。你哋外商係受到中國種種投資嘅局限，我唔使喎，係咪？一旦我唔使呢啲局限嘅，你賣俾我，你揸住啲股票呢，嗰個股票我話俾你，5年之後呢係漲10倍㗎喎。咁呢個呢偉創呢係嗰陣時呢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乜，是为了贪个30亿吓，里边仲有现金有限，同埋个股票咧，就将佢 iPhone 嘅代工啊，嗰个生产技术就全部转移咗俾中国呢间立信。OK， 结果点咧？就有咗立信，就冇呢个咧伟创啦。啊，到咗伟创，到咗2023年7月咧，嗰阵时已经亏损大约系13亿嘅人民币，即系咧嗰啲卖厂得翻嚟嘅钱啊，全部蚀得清光。呢种就系好典型嘅台湾人嘅短视。咁啊，当然咧就黄仁勋未必咧系堕落到或者叫做蠢到呢个程度，但其实呢啲古仔系大同小异嘅。吓，当中国话俾阿马斯克听，我哋成个中国，你睇下嗰啲高速路咁发达。我哋可以同你配合啊！啊，起几百个、几千个呢啲油站嘅插电啊，呢个啦，充电设施。其实而家中国真系啊，嗰啲高速公路啊，四通八达，八达到你唔信，完全可以由咧广州嗰度揸车一路去新疆。你唔好以为啊，公路嗰度咧充电器唔够，你一话唔够，早两年系唔够，黄金周咧全部排长龙，但系佢即刻可以用国家之力喺嗰、那个。公路网嗰度咧，系增加呢啲咧嘅电池嘅设施。咁你话有几多架比亚迪或者大陆嘅电动汽车揸揸下着火系一回事，你可以将呢啲个别事件煲大，但唔等于话中国喺高速公路嗰度系电动车嗰个咧，电池嗰设备网咧系冇配合，而且佢会好快啊，比起美国咧更新嗰啲铁路嚟讲，我讲咗几廿年啦，系嘛？会快好多，所以呢啲咧就系中国市场嘅吸引力啦，系咪啊，鲍生？ 嗱，当然啦，因为咧，如果大家可能留意一下咧，喺今年嘅5月咧，有一单咧，中国嘅国企，唔系国企啦，就即系官方支持嘅企业，叫海能达咧，喺美国咧就被判佢窃取 Motorola 嘅商业机密，就罚款7亿6千万美元。嗱，咁呢则新闻可能大家唔系好留意，但系咧 ，Motorola 相信大家咧都会耳熟能详呢个美国嘅牌子，因为90年代咧，嗰啲手提电话兴起嘅时候，佢都系咧一个好重要嘅品牌，同诺基亚差唔多分庭抗礼。咁 Motorola 咧，亦都系90年代咧进入咗中国嘅市场，咁亦都系得到中国政府啊嘅大力欢迎啊，喺里边设厂啊，同埋建设个生产线。但系今时今日 ，Motorola 虽然都仲喺度。佢依然喺個無線啊，或者其他嘅通訊領域咧，依然都有即係生產啦、市場啦。但係咧，手機當然已經係即係已經係落伍，同埋咧唔再生產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喺90年代喺中國嘅設立呢啲生產線咧，其實係變相咧係俾中國咧係吸取佢嘅技術同埋佢嘅供應鏈嘅一切嗱，亦都咧養大咗其他嗰啲。二线的手机品牌，譬如话嗰啲咩小米啊、OPPO 啊、VIVO 啊嗰啲，其实全部咧都系喺嗰啲时代咧，慢慢将美国嘅企业呢啲 Motorola 嘅生产业模式咧就 copy 或者剽窃佢哋嘅技术，咁法院都判咗啦，所以证明咗其实佢哋系偷窃紧佢嘅通讯技术，咁所以其实而家已经有英国嘅媒体《金融时报》咧就评论就系话Tesla 其实亦都系步向 Motorola 嘅后尘。表面上而得到咧美国政英中国政府嘅大力欢迎同埋支持，亦都咧佢哋觉得中国系好大嘅市场。但系正正系咧电动车嘅发展、廉价嘅补贴同埋咧大量嘅生产咧，令到 Tesla 咧就喺 世界上已經漸漸就退場，同埋咧變成唔係再一個最受歡迎嘅品牌啦。因為其他嗰啲已經又平又靚。如果你都知道中國嘅電動車咧，嗰、那個內籠啊，直情咧係應有盡有，按摩椅啊，咩冷暖椅啊，跟住其他嗰啲電視啊、平板啊，全部好似太空艙咁樣嘅。但係個價錢就平呢個 Tesla 一半以上。咁所以 Tesla 其實係Motorola 的翻版咯，陶生。 今天的中国所有的高科技的生活都是抄袭美国的。美国有亚马逊，中国就有阿里巴巴，系咪？同埋呢个咧淘宝。美国咧系有 Uber， 中国咧就有滴滴出行。美国咧有 Deliveroo， 中国咧有自己的美团。美国咧系有嗰个二维码，系可以咧喺商场啊，或者餐厅嗰处咧用个手机嘟一嘟咧就会过数。中国咧做得快过你，因为佢后面有部国家资讯嘅机器，佢对呢啲资讯嘅渴求啊系远远大过五国大流。因为你美国嘅制度始终都系民主，你有私隐嘅条例，中国系冇嘅。头先讲嘅呢个立信咧，虽然佢系一个普通嘅中国女工，嗱佢系咪咁普通咧？定系一个卧底咧？佢搞掂晒。攞晒呢个伟创嗰啲技术同埋营运嘅方式之后，自己都蚀本嘅。嗱，呢个系佢嘅问题。正如呢个中国最高当局，佢都睇唔惯民企嘅，佢最尾都要汤杀啊呢啲，譬如话阿里啊呢啲蚂蚁金服嘅。最尾咧最中共呢部国家机器系利用民间呢啲民企，系去咧喺前线系将台湾、美国或者西方嗰啲先进嘅工业产品嗰个资讯同埋营运嘅方式咧，系抄过嚟，然后最尾螳螂捕蝉就黄雀在后。你阿里巴巴马云啊，嗰阵时你咪同美国嗰啲华尔街啊、投行啊呢啲好 friend 嘅，系嘛？我养大你先，我种一种你先，到最尾啦我一下反转，你咪要将啲财产交出嚟咯，财产平均分配啊嘛，不容许财产同埋利润咧系无秩序咁样咧系增长啊嘛，只要定位一专哥一句说话，到最尾你咪乖乖地交晒出嚟咯，呢啲个比亚迪啊等等咧，亦将会系同一命运，变晒国营。嗱，呢啲就系美国人愚蠢之处啦，就《金融时报》嗰啲咧。喺度观察咗二十年，到而家先发现咧，咁呢啲咪水皮啦，所以我唔订阅《金融时报》就系咁解。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尤其呢一年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话、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啦、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